北京人民广播电。这是来自乐器王国的音响，这是黑白键盘上跳动的旋律。 欢迎收听钢琴世界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为大家德沃夏克幽默曲、李斯特中莫扎特回旋曲、舒伯特军队进行曲、阿拉贝特第二号、巴赫哥德堡变奏曲、李斯特爱之梦、肖邦夜曲第二号、贝多芬热情奏鸣曲、柴可夫斯基船歌，下面就请大家欣赏。